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94集《隐瞒》三。正想着，却突然听见自远而近传来脚步声，罗檀吓了一跳，只怕是有人来了。他有些不知所措，却也不敢逗留。那脚步声已经很近，只好一把抱起石头边的衣服，将整个人都没入水中。罗檀是会浮水的，可是将头埋在水里却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那脚步声在温泉边上停下来，却迟迟不离开。罗檀渐渐地便觉得呼吸极为困难，很想抬头浮出水面。可是眼下他就只穿着一件肚兜，便是浮出来了，只怕清白也就毁了。再如何大大咧咧，这一刻罗檀也要顾及着自己的清白。他本就如罗家人一般性子倔强，那人停在温泉边上不走，罗檀就死命影在水中不肯起来。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罗檀的眼睛已经有些花了，脑子也有些发懵，更是觉得自己只怕就要葬送在这里了。随即又觉得悲哀，想着为了保住自己的清白就要牺牲在这里，可惜还没有去过大梁。就听见头顶有人模模糊糊的说话， 水性不错啊，你打算将自己闷死吗？ 罗檀心中一动，那口气憋着再也憋不住，猛地扎出水面。不过他还尚有理智，只是将头浮出水面，身子却被隐藏在温泉水下。好在温泉水蒸腾出雾气，让人看不清楚他的身子，否则罗檀真的是要羞惭而死了。高阳说道， 还以为你会撑得更久一些。 罗檀对那人怒目而视，却在看清楚对方样貌的时候猛地怔住，呆呆道， 高大夫。 那蹲在湖面上，手里提着个粉灯笼，笑眯眯地看着他的年轻男人，不是高阳又是谁呢？这么冷的天，偏他还有兴致拿着他那把从不离身的折扇轻轻摇着，闲懒的姿态让人看得好生闷气。 你怎么在这儿？ 罗檀忍不住问道。高阳含笑不语。罗檀心里嘀咕，对方可是明旗的太医，眼下却出现在这离定京城这么远的地方，莫非是出诊已经到了这般偏远的地方？他问， 高大夫，你连这么偏远的病人生意也要接吗？朝廷给你的银子是不是很少啊？已经这般辛劳。 话语中竟然是不加掩饰的同情。高阳被罗檀这话噎了一噎，半晌才道， 不是你想的那样。 罗檀看着他， 那你为何在这里？ 高阳好整以暇地盯着他， 那你又为何在这里？ 我？ 罗檀理直气壮道， 我是小表妹的陪嫁表姐，陪她去大梁的。 高阳险些笑出来，陪嫁表姐，也亏她想得出来。他道， 哦，我前几日遇着了一个人，似乎是从沈宅里出来的，拿着封信要给瑞王妃，只是不晓得瑞王妃在哪里，向我问路。 罗檀一惊， 你让她去见我小表妹了？ 高阳耸了耸肩， 没有啊，我见他风尘仆仆，很是疲惫，就将他留在我这里，等他休息够了再去。 罗檀先是松了口气，随即紧张起来。 高大夫，你千万不要让这个人见到瑞王妃。 为什么呢？ 他是坏人，他想要陷害我，千万不要。 高阳笑了。 陷害你？陷害你从沈宅里混到瑞王府的车马队里，跟着去大梁吗？ 你。 罗檀一连几个你字后，盯着高阳说不出话来。 怎么办？ 高阳很有些苦恼， 他威胁罗坦说，要是他把罗坦送到瑞王面前，那么他就要被送回定京了，可能就是明日。罗坦脱口而出， 不行， 好不容易才跟着走了这么久，和那些武夫睡了一个月，偏在这时候前功尽弃，他不服。他下定决心一般的看着高阳， 要怎么说你才肯替我保密？ 高阳说道。 这就对了，你早说这句话，我就不必在这里跟你浪费时间了。 罗坦怎么觉得高阳一直就在等他的这句话呢？ 你想让我干嘛？ 罗坦问。高阳看了他一眼， 你先出来吧。 罗坦这才记起自己如今还是只穿着一件肚兜在与高阳说话，虽说看不见，却也还是觉得赧然，双颊一下子涨得通红。好在这会儿天黑，高阳也察觉不到。 我的衣服都湿了，没法出去，你替我找件衣服吧。 方才他为了躲来人，怕被人发现自己的身份，只好抱着衣服潜入了水底。这会儿衣服都湿了，总不能穿着湿透的衣服出去吧。高阳想了一刻，开始脱衣服。罗坦吓得大惊失色， 你想做什么？ 高阳脱下衣服，慢条斯理地递给他， 给你衣服穿而已，你想到哪里去了？ 你转过去。 罗坦觉得今日这个高大夫真是分外讨厌，和他对上，自己就是被耍得团团转。高阳转过身去，嘴里还说道， 也没什么值得看的。 罗坦倒是没有听到这句话，只是从水里出来，躲在石头后，飞快地将高阳的衣服穿上。高阳的衣服对他来说还有些大，然而眼下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穿好后，罗坦才对高阳说道， 现在可以转过来了。 高阳这才笑眯眯地转过头来， 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 罗坦问道。 这几日你都是怎么睡的？ 高阳却反问了一个问题。 和大家一起睡啊。 罗坦回答得理所当然。 以后就睡我屋里。 凭什么呀？ 罗坦怒了。 男女授受不亲。 你是女人？ 高阳笑了。 也对，你不是男人。 罗坦立刻反驳，只听高阳悠悠地说道， 那个送信的人现在还在我的屋里。 哎，睡睡睡。 罗坦连忙道， 我马上去睡。 高阳摇着扇子走了，罗坦跟在后面。他怎么觉得现在的高阳比起从前那个好欺负的高大夫似乎变了一个人呢？简直就像是露出了本性。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